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三集，战略抉择迎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来看70年来，西藏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到有，日趋完善，各族人民幸福感不断跃升。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18亿剂次。 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疫苗运抵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98.2%的美国人生活在病毒高传播地区。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迈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第一步至关重要。第一步要迈准、迈稳，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十四五实现稳健开局。新闻联播系列报道《领航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第三集，战略抉择迎主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今年以来，党中央科学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重点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一系统的理论体系，始终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驾驭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稳健前行。7月15号，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报表发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7%。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国际背景下，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做出的战略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今年四月，总书记在广西柳工集团考察时强调，要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十四五提出来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中呢，装备制造业是重中之重。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6%， 快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 6.7%。今年以来，从天问成功着陆火星，到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从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到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总书记始终为高水平自立自强指明方向。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内大循环。今年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要把满足国内需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今年上半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9%。 中国14亿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将充分释放，为世界创造更多需求，带来更多机遇。 今年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今年5月，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行，这是进博会之后中国搭建的又一互利合作平台。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27.1%， 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今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意见，推动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总书记专题调研南水北调，并召开座谈会，要求扎实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这些都是推动协调发展、共享发展的重要部署。今年4月，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必须下大气力推动绿色发展。 生活好，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生态。美丽中国不光是涂脂抹粉了，它真正是健康啊！我们整个山川河流是健康的，孕育生活的中华民族是健康的。 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中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今年7月，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今年7月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时指出，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决策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扩大内需、推动绿色发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局是好的。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场需要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定力的攻坚战、持久战。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必将赢得这场关键之战的胜利，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0号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都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这次有机会到各地深入走访，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我感到很高兴。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在来信中谈到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家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斗。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实践表明，

雪域高原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从无到有，日趋完善，各族人民幸福感不断跃升。 拉林铁路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六月下旬开通以来，复兴号高原动车组跨江穿隧，把拉萨到林芝的车程缩短到3个多小时，不仅便利了各族群众出行，也给沿线带来新机会。在山南市桑日县3450米超高海拔葡萄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在为马上到来的采摘节做准备。 今年是扩种了3500亩，在2022年，我们整个园区总共就是达到1万亩的种植规模。 作为川藏铁路的组成部分，拉林铁路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90%以上路段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历时6年的施工克服了冻土、强岩暴等诸多世界难题。眼下川藏铁路雅林段的建设正在夜以继日的推进。 雅林段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修建难度之大世界罕见，我们继续要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为我们沿线的人民啊早日走上致富路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和平解放前，西藏一条公路都没有，而今路网纵横，川藏、青藏、滇藏和新藏多条进藏路通达，所有建制村村村通公路，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88万公里。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陆续通车，昌都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沙等支线机场建成运行，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一起实现了西藏与66个国际国内城市通航，航线达到140条。一张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在西藏已经建立。同样跑通的还有电力天路。10年前，西藏电网还是孤网运行，电压不稳。而今，青藏电力联网、川藏电力联网、藏中电力联网、阿里联网工程4条电力天路点亮雪域高原，主电网覆盖全区7地市、74个县区，已经形成以水电为主、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 现在不会经常停电了，我们看奥运比赛和新闻特别过瘾。 有形的交通和电力网络越织越密，无形的通信网络也在不断延伸。如今，从金沙江畔到珠峰之巅，从羌塘草原到边境村镇，西藏全部建制村通光纤比例、4G 网络通达率均达99%。移动支付、直播带货成为百姓致富奔小康的好帮手。 直播带货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色推出去，然后现在物流也比较方便了嘛，不少电商呢都在西藏这边建设的仓储站吧，然后今天下单的话差不多2-3天就到货了，现在是全面小康的路上，然后我们西藏也没有落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着眼建设更多团结线、幸福路，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做强清洁能源产业，以高质量经济发展推进美丽西藏建设。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部门筑牢防线，强化措施，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交通运输部连续发布实施多项疫情防控措施，全面强化行业重点人员、重要环节疫情防控措施。新修订发布的《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指南》第5版调整了分区分级防疫范围，进一步明确入境人员转运环节按高风险地区标准执行，要求各地加大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消杀力度。铁路部门根据疫情变化和国家要求，适时调整工作措施，根据全国中高风险地区的变化，动态调整停售进京车票地区。截至目前，暂停发售南京、郑州等26个中高风险地区进京车票，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号召，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链条。 我们按统一管理标准，新设置了12间集中管理区域，供司机、列检等人员进行集中管理。原来的每4小时消毒一次，调整为每3小时消毒一次。严防疫情通过边境铁路传播。 针对境外输入风险，民航局采取更加严厉的熔断措施。截止到2021年8月10号，民航已先后对295班疫情输入风险高且触发熔断机制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采取熔断措施，累计减少入境航班627班。目前，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针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进港航班，严格按照民航局针对国际航班四指定、四固定、两集中的标准实施保障工作，每周定期对相关区域开展多频次环境采样，现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100%。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扎实推进医疗物资保障各项重点任务，加强重点医疗物资生产监测调度，增强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动员能力准备，确保生产稳定供应。同时，科学合理调配重点医疗物资，统筹满足各地区各领域疫情防控需求。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阻断疫情扩散。 今天，扬州主城区启动了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 我现在是在扬州市广陵区汶河街道四望亭社区的核酸采样点，现场呢是被划分成了三个区域，分别是缓冲区、登记区和采样区。 登记区是信息采集，采样区的是医生的现场操作，缓冲区就是等待的居民啊，他如果温度测下来高于我们的正常值的，我们会让他在缓冲区里面稍微再休息一下，就是再次重测。 为进一步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和速度，今天两组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投入使用，开始24小时不间断运转。 五舱一体，4个功能区，每天检测15万管，如果10混1的话，可以做到150万人。 为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今天扬州市主城区6个区域社区管控进一步升级，为统筹做好居民看病、消杀、送餐、订购等服务，全市有7万多党员下沉到一线，成立2478个行动党支部、党员突击队，他们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坚守在服务群众最前沿。8月10号，南京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今天又有3名确诊病例经过救治，符合标准，转运到康复点。为尽早切断病毒传播链条，10号至11号0点，郑州市对重点人群进行第4次核酸检测。疫情防控中，郑州市还在各个隔离中心成立党员关爱中心专班，通过多项暖心举措，给隔离区人员以家的温暖。为了确保疫情期间物资物流运输畅通，湖南省张家界市在离市区30公里的张花高速毛岩河服务区建立应急物资运输中转站，中转站现场安排了车辆消杀、储存仓库等场所区域，组建货车、叉车等应急物资运输车队和装卸队。 中心城区30余万人的所有的物资保障，包括我们的医疗物资、我们的生活物资等等，就在这里进行统筹和保障，在这里中转之后能够及时到达我们的中心城区。 今天成都有2个小区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封闭区和封控区的小区解封以后呢，我们也是按照社区防疫的要求开展日常的防控管理，比如测温、亮码、戴口罩，确保我们的居民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8例，本土病例8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0例，其中境外输入23例，本土7例。截至8月1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789例。截至8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8亿剂次，达到18亿0809万2000剂次。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230.22万亿元，同比增长8.3%，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02.49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85.38万亿元，同比增长12.4%。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36万亿元，保险公司总资产24万亿元，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稳健增长。2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6%，较1季度末下降0.05个百分点，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利润 继续增加。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通知，将于今年8月30号起对各省区市教育系统双减工作落实进度每半个月通报一次。通报重点包括各地学校作业时间达标率、学校课后服务时间达标率、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情况等。今天，江苏沿海500千伏电网工程主体部分建设完成，工程新建了一条350公里的电力大通道，可将江苏沿海众多海上风电场接入江苏电网主网，实现我国最大规模海上风电入网。工程预计今年11月整体投运，每年可输送电力约640万千瓦。截至昨天，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送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中俄东线分三段建设，目前北段、中段已建成投产，管道日输气量2800万立方米，年底预计将提升至4300万立方米。2025年全线贯通后，最大输气能力可达每年380亿立方米。今天上午，随着行9041次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出发，中欧班列长安号累计开行数量达10000列。中欧班列长安号自2013年开始开行，目前国际线路已拓展至15条，覆盖44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昨天，敦当高速控制性工程阿尔金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年内实现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敦当高速全长 196.35 公里，起于甘肃敦煌，终点与青海当金山大柴旦段高速公路相接。通车后，敦煌到青海的时间将从现在的3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供应的首批疫苗，当地时间10号晚和11号凌晨分别运抵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另外几个批次的疫苗也将陆续运抵。按计划，两国将分别收到347亿万剂和610亿万剂疫苗。两国人士表示，非常感谢中国通过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提供大量新冠疫苗，这将极大地帮助他们展开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疫苗已在100多国获准使用，获批进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上个月，中国国药疫苗和科兴疫苗进入新冠疫苗实施计划疫苗库，可开始向该计划供应疫苗，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防控。首批供货对象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尔及利亚。截至8月4号，中国已通过援助、出口、联合生产等多种方式，向世界提供 7.7 亿剂疫苗和原液，居全球首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0329万5170例，死亡病例430万3515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05万，死亡病例超过61.8万。10号报告的新增病例达到102995例。美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98.2%的美国人口，也就是约3.25亿美国人，居住在新冠病毒传播率高水平或大量水平的地区。目前，美国多地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激增，多州重症监护病房紧缺。在拉斯维加斯，一个等待实施颈部癌变淋巴结摘除手术的病人被通知手术推迟。 病床上都是新冠患者，让我无法及时做手术，他们几乎都没有接种疫苗。 韩国10号新增确诊病例2223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日增病例首次超过2000例。 11号，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又占领了阿富汗北部两省的首府。至此，阿富汗塔利班已宣布控制阿富汗34个省中的9省首府。阿富汗政府还没有就此做出回应。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